虎老虎的小男孩。作者比赛特，翻译伟伟。印度有一个叫沙奇的小男孩，他总喜欢虎老虎。 你小心点儿， 妈妈对他说， 你虎老虎，老虎可不高兴呢。 可沙奇不听妈妈的话。有一次，妈妈到商店买东西去了，他就跑出去找老虎，想对老虎放开嗓门吼叫。没跑多远，就见一只老虎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正盯着沙奇呢。等沙奇一走近，老虎就呼的一下蹦出来，嘴里吼叫着呼。沙奇也对着老虎吼叫呼。老虎生气了， 他把我当什么了？ 他想， 当成了猫，当成了兔子，当成了浣熊，啊，不对，应该叫浣熊。 又过了几天，沙奇再一次到外面去玩，他正在路上走着呢，被老虎看见了。老虎一下子从大树后面蹦了出来，这回他吼叫的比上一次更响亮，呼！你好，老虎。沙奇拍了拍老虎的肩膀，打了个招呼。被沙奇拍着肩膀，老虎觉得受不了，就撒腿跑了。他灰溜溜的，尾巴拖在地上。他先磨了一阵爪子，然后更大声地吼叫起来： 我是老虎呀！ 他说： 老虎，老虎。 然后他走到一个水塘边去喝水，边喝边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，黄色和黑色相间的条纹，一根长长的尾巴，好美丽的一只老虎。他又吼叫起来，声音响得连自己都吓了一大跳。他吓得跑呀跑呀，一直跑到连一点气力也没有了为止。 我在害怕谁呀？我为什么要逃？ 老虎在心里自己问自己。 哎，那个男孩完全把我弄糊涂了，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唬老虎。 有一天，沙奇又从老虎身边走过，老虎拦住了他的去路。 你为什么要唬老虎啊？ 老虎问。因为我怕老虎，沙奇说。不过当我唬老虎的时候，就似乎觉得老虎怕我，你明白吗？ 明白了， 老虎回答。你知道吗？老虎是世界上最让人害怕的野兽了，沙奇继续说。老虎感觉非常得意。 比狮子还让人害怕吗？ 他问。那还用说？沙奇回答道。 那么比狗熊呢？ 要可怕好多。老虎开心地呼噜噜叫起来，他开始喜欢上这个叫沙奇的男孩子了。 你倒挺可爱的， 老虎说着，用舌头舔了舔沙奇。从这天起，他们俩就常在一块散步，还常常互相唬着玩呢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